第46集，秦琛打着哈欠走进书房时，霍昭林正坐在书桌前慢悠悠地喝咖啡。桌上开着两台电脑，一台在播着他每天早上都要看的财经新闻，一台则是视频通讯。秦琛晃了一眼，诧异地挑起眉。视频通讯是单向的，能看到大会议室里正在你来我往讨价还价的艾伦和霍昭前。 艾伦把他和霍昭前的谈判过程都给你看，他这么信得过你啊？ 他说这是为表诚意。 霍昭林转头见秦琛身上还穿着睡衣，扣子没扣两颗，露出大半截白花花的胸膛，伸手帮他拉了一下。 去把衣服穿好，衣衫不整像什么样子？ 这是在家里啊，再说他们那边又看不到。 他打开镜头就看到了。 霍昭林皱眉提醒他，他可一点都不想别人看到秦琛现在这副样子。秦琛撇了撇嘴，转身回了房间去换衣服。再回来时，霍昭林已经看完新闻，换了一杯新的咖啡，正在给人回邮件。而视频通讯里，艾伦和霍昭前的谈判却陷入了僵局。这一段时间，艾伦都在欧洲这边，霍昭前特地找过来，想要求他把卓林购进的腾飞科技股份全都买去，甚至愿意亏损一部分，以比他的收购价还要低一成的价格转让。艾伦这边却狮子大开口，只肯出一半的价格，想要吞下霍昭前手头所有的腾飞股份。这个价格，霍昭前显然不可能接受，甚至觉得艾伦是在故意戏耍他。但无论他怎么说，艾伦就是咬死不松口，一步都不肯让。霍昭前不是没想过去找别人，只是如今的腾飞科技股价这么高，又有几个人会傻的去做这个接盘侠呢？艾伦这里卖不出去，当真就只能烂在他手里了。视频里的艾伦像斗狗一样斗着如丧考妣，拼命忍耐怒气，还得陪笑脸的霍昭前。秦琛看得直乐。 你这位大哥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啊？ 他自找的。 霍昭林冷淡地看着视频画面里的霍昭前，并没有感觉到多少报复的快感，只觉得霍昭前这不过是求人得人而已。扯皮了许久，艾伦终于在霍昭前的再三恳求下说出了他自己的解决方案。 腾飞你好不容易搞到手，何必要卖？留着以后未必不能帮卓林赚钱。说实话，我对卓林本身的兴趣更大一点，不如你们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将这笔债务转移给我，我帮你换欠银行的钱。 闻言，霍昭前的脸都绿了，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个艾伦兜了这么大的圈子，其实是在打卓林的主意。他知道艾伦财大气粗，确实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，但如果真的按他说的，卓林通过定增的方式来还债，同时还要减轻因为高价收购腾飞带来的资金压力，很大可能之后艾伦手里的卓林股份将会超过他，到时候公司都不是他的了，那现在他做的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艾伦微微一笑， 你可以好好考虑，想清楚了我们再继续谈。 这个艾伦还挺会装蒜呢。接下来是不是该你的人出场了？ 还不急。 霍昭前离开后，艾伦打开了双向通讯，看到秦琛便直接忽略了霍昭林。 哇哦，许久不见，阿琛你越来越有魅力了。 霍昭林关掉视频，无视了艾伦的抱怨，简单的用语音与他交流了几句，切断通讯。 你好小气啊，人家不过就是夸了我一句，至于吗你？ 秦琛一边说一边笑，霍昭林拉着他在自己腿上坐下，从抽屉里拿了个用锦带包扎起来的盒子出来，推到了秦琛面前。 别提那些无聊的人。嗯，送个礼物给你。 秦琛好奇打开，那是一个做得很逼真的人偶娃娃，三四十厘米高，以霍昭林为模型做的，跟他的真人有七分相似。秦琛看得啧啧惊叹， 哇，这是玩具公司的新品吗？怎么跟你长得一样啊？原来你这么自恋呢。 霍昭林捏了捏娃娃的手心，原本闭着眼的娃娃慢慢睁开眼睛，睫毛轻轻眨了眨，看向秦琛。 阿琛。 秦琛的眼睛都瞪圆了，这娃娃不但会说话，声音还与霍昭林一模一样，连喊他时的语气都一样。 你跟他说话试试。 那娃娃一瞬不瞬地看着秦琛，秦琛犹豫了一下， 你认识我？ 你是阿琛，我知道。 你怎么知道我是阿琛？ 我见过你的照片，你是阿琛，是我喜欢的人。 秦琛诧异地回头看霍昭林，霍昭林嘴角带着笑，冲他眨了眨眼睛。秦琛瞬间乐了，继续调戏娃娃。 你为什么喜欢我啊？ 因为你长得好看。 就因为我长得好看？你怎么这么肤浅？ 你不但长得好看，还很可爱，很招人疼。 娃娃的嘴角带上了笑，看秦琛的样子与霍昭林如出一辙。秦琛微微红了脸，怎么觉得自己反被这娃娃调戏了？ 这娃娃他是成精了吗？ 阿琛，你这样怀疑我对你的心意，我会很伤心的。 娃娃依旧满嘴标准的霍昭林式语气，秦琛无语了。霍昭林再次捏了捏娃娃的手心，让之闭了嘴。 怎么样，这娃娃好玩吗？ 还不错啊，挺有趣的。 这个娃娃是我事先调教过教过他的，等技术做得再成熟一点再上市，以后我们的公司就靠这个打开国内市场了。这是用卓灵的芯片技术做的，别家就算想山寨也不成。 卓灵的芯片技术？你也偷卓灵的技术，不怕他们告你啊？ 所以得等以后卓灵到手了他才能面试，到时候可以跟卓灵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，只要有钱赚，那些老家伙不会不答应。 这主意倒是不错。秦琛敲着下巴想了想， 那到时候找我嫂子做产品代言人啊，用她的形状做一个人偶娃娃打响头炮，追星少女们肯定会买账。 霍昭林也觉得不错，至于秦琛的大哥会不会气急败坏的醋水泛滥，那就靠秦琛自己去搞定了。反正换做他呀，是绝对不会答应把秦琛形象的人偶娃娃推出市场，去对着少男少女们甜言蜜语。说笑一阵，霍昭林起身去厨房准备中午饭，秦琛依旧对那娃娃好奇得很，再次捏了捏娃娃的手心，看着小霍昭林慢慢睁开眼睛。 阿琛， 你真的喜欢我吗？ 很喜欢。 有多喜欢啊？ 我爱你。 秦琛双手捂住脸，甜蜜在心底蔓延开来。霍昭林一贯内敛，很少会直接说爱这个字，借由娃娃说出口，其实也很浪漫，不是？